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11，听过咧有顾眉姐姐嘅呢一首《不了情》，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嚟到7月初二，室外温有30度啊，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上午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朝早回来的时候呢，未落雨的，不过呢就见到闪电已经闪得很厉害了，应该跟住下来就会有雨的了噃。咁啊，仲要系狂风雷暴添，咁咧闷热咗一排咧，都觉得 OK， 可以落一阵雨。不过点解要拣礼拜六先落雨呢？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九旗响叮当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浪在岗上等红妆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站着一个有情郎呀喂，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 你站在高岗上向下望，是谁在对你声声唱， 连绵的青山浪琴美意配唱双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呀喂， 当情美意配唱双雅尾。青青的山林穿云逍遥，我俩相爱在发光，在高 带来呢有姚莉姐姐加上阳光的歌声，有站在高岗上。讲紧呢首歌呢，佩佩应该第一次听呢反而不是呢个版本，第一次听呢是听张惠妹唱的版本。然之后啊，觉得呢首歌都挺好听，于是乎呢就在网络上面寻找一下呢首歌。啊，原来是姚莉姐的歌声来的。不过都好多年嘅事啦，咁可能数下手指都有二三十年前嘅事去揾翻呢一首歌。当然啦，你话即系今日播呢首歌又好似都啱，因为咧一阵间就有呢个狂风雷暴，我哋有阳光嘅歌声咧就可以帮助下等太阳爸爸可以出嚟。但大家唔好误会啊，阳光咧唔系嗰个阳，亦都系嗰个光，但系唔系嗰个阳啦。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系增多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姐姐咧就最中意唱呢一啲咧，即系好有气势啦，亦都系即系令到你好打动人心嘅一啲嘅歌曲啊！有呢一首《我要你的爱》啊，要爱之后梗系仲要加上一个吻就最好啦，嗬！快啲快啲，给我一个吻啊！ 给我 外一个吻，我哋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对你有爱或者对你有个吻都好，可能未必是你现在拥有的。相逢未嫁时，我哋有李香兰姐姐嘅歌声。既然冇相逢喺未嫁之前，可能你都会渴望有一日可以等到呢一日嘅来临啊！ 山又高呀，水又静。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边， 叫来 钟情呀，你中意，你不怕来我不弃。 一天等到你，我哋有崔萍姐姐嘅歌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凯怡在网络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什么后着？而《盛装》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望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啦，即系话咧我哋会先听一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精神爽利嘅，咁啊当然咧继续有前辈陪伴你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雷暴警告咧似乎都仲系陪伴紧大家，咁啊如果你谂住今朝早出去晨运嘅话咧，就要考虑下，特别如果你系游早水嘅话咧，谂下今朝早都不如休息一下，或者转换下，唔好游早水，或者系去跑下步啊，做下游远体操啊咁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新闻简报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协兴隆舞台工程深表关注 Mira 演唱会的意外。协兴隆澄清系透过总承办商艺能工程负责连工包料制造同安装舞台工程部分，包括五组各位升降台、部分收口舞台板同十二个吊人装置。至于其他机械舞台部分，协兴隆话透过艺能工程指定供应商製造和供應，包括事故屏幕升降威亚机和降缆。協興隆承諾會同藝能工程還有其指定供應商積極配合調查意外成因。警方昨晚突擊搜查觀塘多間派對房間，發現成業街15至17號一個派對房間懷疑違規營業，涉嫌違反防疫規例。另外，該派對房間內的十男三女，年齡介乎27至40歲，涉嫌違反防疫規例，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稍後會向派對房間負責人作出票控。本港新增488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4696宗本地感染，再多5名患者離世，年齡介乎55至88歲。其中一名55歲女子懷疑由高處墮下死亡，檢測陽性，個案將會轉交死因庭。另外，瑪麗醫院一個內科病房有一名85歲男病人在進行手術前確診，同一病房另外兩名男病人以及病房內有4名員工亦都先後確診，有關病房已經暫停收新症同探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845点，升3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0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22，瑞士法郎0.952，加元1.2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7，

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阳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愿你藏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 这首歌就很代表到佩佩的，因为我每一日的节目里面都是将一些好歌献给你的。罗文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1的了。当然在这个清晨爽利的时候，当然是为你带来一些好歌曲，都是我的希望，因为希望你多些捧场，多些支持嘛。除了有你的支持，我都希望有他的支持，就是旅客合木兰花啦。我记得当年看这一套电视剧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盼盼姐的 木兰花，美丽豪放， 我记得咧，当年咧睇呢一套电视剧嘅时候咧，自己咧因为屋企都系即系做制衣工厂噶嘛，咁啊好多布碎啦，于是乎咧就自己咧整咗个眼罩咧戴住，然之后咧就做咗好多呢一个女客合木兰花嘅啲嘅手势啦。当然啦，咁啊要着黑衫黑裤噶嘛，咁啊即系有一把长长嘅头发咁咧，真系好有型嘅。唔知仲大家记唔记得咧？可能你未必记得佢嘅造型，会唔会记得咧？就系宝珠姐嗰个女杀手嗰个造型咧，其实都应该系差唔多。莫非即系女人要打得嘅，都系咁嘅样嘅咩吓？好啦，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5:45噶啦。嗱，有时咧觉得咧童年嘅时候咧真系好无忧无虑嘅，就算睇电视都好啦，都好开心咁样喺度扮晒嘢嘅。你会唔会都系咁噶？最经典咧，当然女孩子嘅，梗系会扮下香港小姐啦，系嘛？男孩子我谂我都会扮下呢个。一系劫匪啦，一系就系警察咯。又或者咧，可以扮下消防员去救下火啊，咁样啦。所以童年嘅时候真系好开心。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堂。想要盼月亮，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人大咗系多咗好多烦恼嘅，有时就算睇一套戏又好，听一首歌都好咧，其实个脑都喺度不断思索。张国荣童年时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啊，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系会增多同埋有。 有雷暴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样地咧，都系细个嘅时候睇嘅一套日本嘅连续剧，即系喺嗰套戏里边咧，我学识咗好似阿信嗰种咧不屈不挠啊，应该好勤力做嘢嘅一个精神啊。 云雨清风，可以说拥有，关注共。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空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我哋有翁善玉，单止一个信。 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乍相逢，彼此爱慕，内心清楚。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剪上梦，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难？

主持梁之杰联同周士森博士在八月五号起，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同你一起古康求闻。 邀请到罗家英、 阮兆辉、 李龙、 刘建荣、 郑敏仪、 欧奕豪、 John Clifford 同我哋共同研究古康之美。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30号，农历咧嚟到7月初二嘅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咧原本有效时间系6:30，而家咧就系推晏咗啦，去到今朝早嘅8:30嘅。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除此之外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继续生效的。一阵间出现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当然就有我们的老友记了，就是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研究一下打第四针的。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打咗第三针啦，咁但系咧见近排疫情咧都系反复喺呢一个嘅4000+当中啦，咁啊究竟会唔会再继续攀升咧？睇个样咧都好似一路慢慢咁样咧攀升紧，咁确实如果去到个数字都开始有啲大家都担心嘅时候，先至去打系咪已经太迟咧？定系而家就好嗱嗱声去打？定系其实唔使打，无有怕咧？想知道嘅话咧，就要留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这个时候咧，就梗系要留意好歌啦。头先咧喺个即系 CD 柜里边咧，就拣咗好耐。六点钟新闻翻嚟要播咩歌咧？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当年一首好经典嘅合唱歌曲，相信你都可以跟住一齐唱。只有情永在。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痴心不变，千颗尘埃， 再不用。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爱。山里都找到我， 曾讲，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我，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我。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嗯，梁医生啊，近排咧呢个疫情咧真系再次反复啦，令到大家又谂起啦。咁究竟我哋之前打咗三针啦，亦都有之前有提过话叫大家可以打第四针。咁究竟如果未打第四针嘅朋友，系咪应该要打第四针咧？把握佢。 系啊系啊，咁而家咧，其实讲紧咧就系话，我哋会有嗰个变异嘅病毒咧，都会有新一啲嘅变异病毒啦。咁我哋之前喺第五波嘅系 Omicron 嘅即係亞型嘅病毒咧，其實就係即係直染呢個成個香港咧，就話嗰陣時可能有200多萬人染疫，咁即係都係個。即係保護屏障，咁但係都過咗三個月啦，由最高峰期三月到去到六七月咧，已經過曬三個月咧，其實嗰個自身免疫力咧都開始下降噶啦，自身免疫力下降，咁當然咧下降咗之後就要靠疫苗去提升個免疫能力啦。即係話喺七月尾八月，我哋面對緊未來係嗰個新型嘅變種病毒個即係點五嗰個咧，其實都喺全世界咧都開始係上升。咁我諗香港都好難避免嘅咧，即係陸續都見到一啲新型。咁呢個法國咧，佢嗰個傳染程度原來比二三月嗰陣時嗰個即係病毒咧，都係更為容易咁感染。其實呢個都係必然嘅。其實呢個所謂個病毒嗰個以人共存咧，佢根本係以人共存，即係一個比較難感染，去到容易感染，因為佢啲冠狀病毒咧就係類似一啲所謂傷風嗰類嘅病，傷風感冒病毒，所以大家知道。傷風感冒你都好難抵抗，咁所以咧個未來咧都會嗰、那個即係普及性高，咁即係普及性高，咁多人咧我哋好似流行性感冒，我又預防疫苗，咁啊預防疫苗打咗之後，我哋減低嗰、那個即係感染同減低個重症，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咧喺當嗰、那個即係疫情開始撲埋嚟嘅時候咧。我哋講緊預測啊，由2000去到可能4000，可能6000去到10000，咁多人係比較普及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考慮點提升自身嘅免疫力啦。咁現時咧個第四針係咩？第四針我哋都係建議係高危人士啦，即係話長者65歲以上同埋有機會接觸病疫都會病毒多啲嘅醫護人員咧，就係打第四針啦。咁其實最近咧就喺澳洲，佢哋都會有建議咧，就係建議翻會打第四針啦。咁以色列都會打第四針啦。咁個第四針個用意咧就話，當你嗰個自身免疫能力開始下降嘅時候，打呢個針咧就去提升你個即係身體個免疫能力。不過就當人咁講啦，我哋現存嘅疫苗咧都係針對緊係咩咧？其實個疫苗都係針對緊一啲舊有嘅病毒啊。佢都可能係。即係武漢嗰陣時嘅原型病毒，或者咧就係原型病毒裏邊嘅疫苗，咁所以新嘅所謂變種咧，就係你未必係完全100%可以即係應付得到嘅。但係我哋即係打咗疫苗第四針之後咧，其實就話將嗰個免疫能力提升。 咁未必可以唔惹到嗰、那個即係病毒，因為我哋過往嘅經驗咧，其實有三至四成人咧，即係掂到唔會惹到。 嗯。 即係都有六成都會染到嘅。 嗯。 咁但係染到嗰啲，佢嗰個重症嘅機會減少啊。 嗯。 咁所以喺未來，大家都要睇住個情況啦。喺形勢嚟講，如果話係高嘅時候咧，我哋就係要去打第四針啦。咁、嗯、政府都會有個策略。去容許一啲即係高危人士以外嘅打針嘅情況嘅。 嗯，即係之前都講過啦，第三針咧就可以選擇扣針啦，係咪？即係話本身你打開科興咁又可以扣針打復必泰啦。咁但係如果三針都係打咗呢一個嘅科興，喺第四針又可唔可以轉打復必泰咧？ 都可以嘅。咁現時都發覺你用即係啲抽針嘅模式，無論係由科興變復必泰或者復必泰變科興咧，都有一個所謂即係替補嘅作用啦，即係話可能令到佢即係較為全面少少。咁所以都係大家睇個選擇啦。其實你打咗三針復必泰再轉用加埋即係個科興咧，其實都一樣可以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嚟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免疫嘅方法有少少分別嘅時候，係咪加埋落去好啲啊？咁當然，你有啲人就淨係信科興啊，有啲人淨係信復必泰咧。咁其實喺嗰、那個有啲國家，譬如話澳洲啊、英國啊，或者係以色列咧，佢哋都係淨係打啲所謂 mRNA 咧，同樣地係有效嘅。 不过即系打咩针都系即系最紧要你自己打完你觉得安心呢、这个最重要啦，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头先就有所讲啦，即系话如果我之前系打咗第三针已经系抽针啦，咁我第四针又可唔可以变翻为最初嘅一两针嗰只咧？ 咁呢个都系冇问题嘅，喺嗰个研究里边就系你转翻。第三針溝咗針，第四針你打翻開始頭嗰兩針，嗰、那個即係都係一樣係可以有效嘅，咁即係唔會話你打第四針就冇效。咁所以個時間係咩咁？但都係提翻大家咧，其實嗰個所謂呢個係加強劑，加強劑咧喺嗰個研究裏面咧，嗰、那個強度咧約莫維持8至12個星期。 嗯， 所以就啱啱咧，你會預測到呢個高峰會來臨之前嘅兩三週打呢個即係加強劑就最好，因為打加強劑咧，佢嗰個效用咧係一個星期內已經出現㗎啦。 嗯， 咁所以你話啊，預示到都係開始都係殺到嚟啦，咁你就去打針咧，就去保障喺你未來嗰三個月咧就係、是、一個有效嘅情況啦。咁、可能啲。大家要想想八月九月是不是都要打第四針咯。 嗯，咁最緊要是自己又覺得舒服啦，但是自己打預防針的時候，雖然我們都打三針，我們都要提一提大家是不是都要自己的身體的狀況是、OK， 或者即係不要有感冒啊、傷風啊等等這些情況下才好去打這個第四針呢？ 通常我們指呢，如果你有一個感染的時候呢，你的身體的免疫能力有點失調，所以要在一啲其他感染，即係話一啲特別嘅藥物，即係用完之後咧，你會使用會好啲嘅。咁譬如話，你短期內食緊一啲所謂類固醇，咁嗰個食緊類固醇嗰陣時，你嗰個免疫力會有影響。咁所以如果類固醇係食兩個禮拜都會食完嘅話，你寧願就食完之後咧先打咧，即係嗰個免疫能力會高啲。 咁如果本身係一啲長期病患，例如佢係癌症嘅病患者，咁是不是都需要问清楚自己的医生才好去决定打这个预防针呢？ 这个是对的。当然在个原则上面呢，其实任何一些长期病患或者疾病呢，我们都需要打。打针都是一个即系 更佳的保护方法啦，系咪？嗯，咁嗱，咁我哋又即系讲咗咁耐，即系呢个打针啦。其实即系老生常谈，我哋都讲，除了打针可以保护到呢一个惹到新冠肺炎之外，是不是都是那几种戴口罩啦、勤洗手啦、不要去啲人流多的地方，这些都是预防的最佳方法呢？ 咁当然就是啦，其实就话你要睇个疫情嗰个情况啦。咁当然你喺个睇个即係收音机听到啊，原来即係所有区都有唔同嘅个案出现嘅时候，咁你就係即係政府唔叫你唔出街，你都自己唔好去咁多地方啦，定係做一啲你必须要做嘅嘢啦，即係尽量留喺家中最安全啊。咁家中里面嗰个卫生条件做得好啦，即係尤其是污水嘅处理啊，喺嗰个通风啊，咁呢啲呢就係尽可能减少嗰、那个即係病毒集中。嗰个病毒有少少又打针呢，其实你染到机会好细。 即係病毒量多，你打針就冇乜用。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就唔好話打針咧，你就 天下無敵啦。 唉、唔係嘅，呢樣唔係嘅，其實呢、這個。經驗告訴我們呢，其實有三成人染病而已，有七成人都會染病，染了病你都不是說等於一定會重症的、啊、都仍然有些人會有重症死亡，所以呢、盡可避則就避啦。 但是你說有三成人是沒有機會惹到，那三成人是什麼人來呢？我可不可以變為那三成人呢？要做些什麼才可以變為那三成人呢？ 咁都係身體的免疫能力不同的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係睇個唔同嘅體質，咁多人保障自己身體健康咧，都係最重要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我哋恆常要做啦，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社交距離啦，我哋嘅手嘅清潔都重要嘅。 係，當然仲有即係你要作息要正常啦，飲食要均衡啦，適量做運動啦，呢啲根本平時保持身體健康嘅嘢，你一樣要做咧。咁其實當有新冠肺炎嘅病菌喺你附近出現都好啦，你就可以有個好穩陣嘅屏障咧，加埋呢即係打針咧，就可以將佢抵抗，令到佢唔可以入侵你嘅身體啦。係咪咁講咧？ 是是，咁咧就我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啦，即个疾病免疫远离你咧都系好重要嘅。 咁啊，其实大家都好希望啦，大家都戴咗口罩好耐，亦都不停咁打预防针，真系希望咧，真系有完嘅一日就好。我哋应该一切咧就系展望，我哋希望在明天啊，好快咧，我哋就可以除低口罩，继续过我哋嘅正常生活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唔同健康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还梦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后，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现实痛苦早已受够，厌倦名利宁愿放手，又走，心中抑郁，我似木偶。歌声之中找不到真感受，赞美里只有夸张与虚浮。城府已受够，放下名利，抛开忧愁，往日灿烂不再现，今摆脱名利有，转身一笑我便走，远方生气渐透，向着前路望步仰首，我愿意尽情笑，不记悲哀不记忧，此刻心中快乐透，从。

總裁余偉文預期下半年仍然困難，因為要面對環球高通脹等挑戰，強調會以保本先行、長期增長為投資原則。一陣會請投資策略師分析。 疫情持續，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的入住率近期升至有接近六成，有工作人員就說工作量增加，天氣熱，有工作人員甚至無中